我们开始今天早上的崇拜聚会，让我们每个人都预备用一个敬畏的心来到神的面前，来歌颂赞美我们的神。宣召请起立。圣经上说，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，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。每早晨这都是新的，你的诚实极其广大。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，你的信实广大。为大家导读诗篇119篇89到96节。如果大家有圣经，请翻开诗篇119篇89到96节，由我们为大家导读。诗篇119篇89到96节，耶和华呀，你的话安定在天，直到永远。你的诚实存到万代，你坚定了地，地就长存。 天地照你的安排存到今日，万物都是你的铺意。我若不是喜爱你的律法，早就在苦难中灭绝了。 我永不忘记你的训词，因你用这训词将我救活了。我是属你的，求你救我，因我寻求了你的训词。 恶人等待我，要灭绝我，我却要揣摩你的法度。我看万事尽都有限， 唯有你的命令极其宽广，神的话安定在天，直到永远。万事尽都有限，唯有神的命令极其宽广。我们唱第二首诗歌《主耶稣我爱你》。我们第一节和第四节合起来一起唱，第二节请姊妹唱，第三节请弟兄唱。 主耶稣 大家起立，我们再把第四节唱一遍。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能够站在这里来敬拜赞美你，都是因为你的怜悯和你的恩典。你创造宇宙万物，你创造人类，你并且也管理，让这一切都按照你的心意在运行，你并且还要将一切 有一个终结。我们人算什么？我们现在还不至消灭，是因为你的恩典，你怜悯我们。你的心意是要让更多的人能够蒙恩得救，能够成为神的儿女。我们人真的是渺小卑微，你怜悯我们，我们可以在这里高唱主耶稣我爱你，都是因为你先爱了我们，在我们还不认识你，还在做罪人的时候，你就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。你来不是要来享受这世界上的荣华富贵的，你来到这个世上，你是为了我们要付上那生命的赎价。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，你的宝血把我们的罪洗净，使我们这些仰望抬头仰望十字架的人，我们这些相信接受耶稣基督的人，我们的罪得到赦免，我们就能够回到天父的怀抱，能够成为神的儿女。我们感谢你，所有蒙恩得救的儿女都应该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来敬拜来歌颂你，不光是用我们的歌喉来唱歌给你听，不光是用我们的弹奏我们的音乐给你听，而是要用我们的心来举起我们的心来歌颂赞美你，唱这个灵歌来给你。因为你我们的神是灵，你的心意是让我们用心灵用真理来敬拜赞美你。我们感谢你，我们在这天路历程上行走，你不希望我们仅仅是在得救的功夫，你让我们要渴慕追求真理，你希望我们能够被你的爱吸引快跑跟随你。神啊，愿你的旨意成就，愿你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对你的爱有个回应，能够舍己背上十字架来跟随我们的耶稣走着天路历程。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身上，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教会当中，愿你的旨意成就在全地。愿我们今天歌颂赞美你，我们的崇拜聚会是高举主耶稣基督的名。谢谢你在这里与我们同在，谢谢你引导我们来敬拜赞美你。这样的祷告感恩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，阿们。请坐。我们再来唱一首成圣需用功夫，会唱的弟兄姊妹大声一点带领大家一起唱。 接下来我们来读两处经文，请大家打开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九节和三十二节。打开你的圣经，翻到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九节，我们要读二十九节和三十二节。好，路加福音九章二十九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请。 正祷告的时候，他的面貌就改变了，衣服洁白放光。 第三十二节， 彼得和他的同伴都打盹，既清醒了，就看见耶稣的荣光，并同他站着的那两个人。 我们今天很高兴有孝爱姊妹又来到我们当中，给我们传讲主的话语。她今天要讲的主题是祷告进入荣耀之路。我们就请孝爱姐妹。